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听这歌回忆有没有延展开来？ 有，我就在想、哦、那一部电视剧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薰衣草庄园。 哎呦，我刚才你怎么知道我想的是薰衣草庄园？ 啊，薰衣草的什么来着吧？应该吧？ 对， 薰衣草跟花有关。 不是，反正不是庄园。 许绍洋的名字大家不会陌生。 对呀、啊啊，我刚才就在感慨，我说现在这首歌都已经成为暴露年龄的代表作了。 对呀、啊嗯，那还怎么办呢？ 对呀、啊，许绍洋和陈勇。 对，陈勇。 陈勇 很好看的。 对，挺好看的。那当时还有一个女主角叫什么来着？ 不重要。今天呢？ 我是说我喜欢你配。 2018年的5月16号11:34:29，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一如既往的支持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花香这首歌曲充满了这个生活美好的样子哈。睁开眼，拉开窗帘，全是花坛。 对，你记不记得昨天咱们播报一条消息，就是月季展。 哦、月季。 对呀、啊， 2000多种月季。 对呀、啊，你想，这就是花卉的代表之一嘛。 是的，今天带着我们一起去赏花哈。京郊有很多可以赏花的地方。当然，格力带也很有啊。今天带着我们一起去赏花的是超级旅行达人。 我心目当中最会拍照的人。 是的是的是的， 真的， 这是我的就是摄影师男神级别的人物， 还是花店的老板。 我马上就去那儿买多肉。 郑阳欢迎。 欢迎郑阳。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我是郑阳，回来了。 阳阳 终于回来， 终于带着一身的荣宠回来了。 请问他是那个戎马一生为了谁？是吧？ 为了谁？对，肚子大刺吗？反正我们的阳阳现在很忙碌，来一趟节目 很 不容易哈。终于来到我们节目，今天呢是他的绝对是绝对强项的部分的分享。 对， 对，今天花卉嘛。 对，花卉。说到花和动物，郑阳拍了有多少照片了？你们不计其数了，好几个 T 了吧？ 考给我。 考给我。 大概，哎呦，真的太多了， 是不是？ 因为每一次都一个 T 吧。我开开玩笑啊， 移动硬盘 啊， 对 对, 对, 对， 移动硬盘一柜子、 反正现在一年要三四个移动硬盘才能放得下我拍的图。 对，其实拍图是一个他的职业的需求，但是他给大家讲解的时候，那是一种代入感很强的画面。 是的，而且他非常热爱他的事业。 是的，既然说到京郊呢，我们的杨洋真的是非常的熟悉哈。不管是哪里可以赏到花，什么样的花种花期，十分钟的资讯之后，我们的郑阳要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享啊。 是的， 休息十分钟啊，戎马生涯呢？ 戎马生涯。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关注第一条的新鲜资讯啊，这条新鲜来自于重庆市旅发委说的消息，说呢，洪崖洞景区将重新审核最大承载量，启用了新的一个门禁系统。 哎，对，很高级哈。对，对不起，人流已满， 气死了。 对， 按照景区最大承载量的核定导则标准，重庆市旅发委将重新核定，刚说洪崖洞最大承载量、瞬时承载量、日承载量，并对设施承载量还有心理承载量， 怎么还有心理承载量呢？ 很复杂、生态承载量进行一个非常标准的核定，确保游客朋友呢提供安全舒心的旅游体验。那我每次说朋友的时候，是一种娱乐的方式，是朋友的一个啊。 是的，是的。对，我们都是拿过这个普通话一级甲等的主持人。 哇，有证的。 对对对，我们要很标准的来播报啊。重庆， 哎，周驼。 是重庆市旅发委工作人员介绍说，建于2005年的洪崖洞景区最初设计的游客量仅有数千人， 不够了吧？ 对，因此呢，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除了重新核定承载量之外，洪崖洞还在策划建设门禁系统。这个系统最快将于端午节前后就可以启用了。 端午节又快来了， 这么快， 我的天！其实一个景区要好好的运营，其实有很多方方面面的联系哈。像各到位各部门呢都处理好关系哈。这个地方呢，青海湖漂亮的不成样子哈。 对， 现在呢，青海湖要面临了一个保护生态的问题。青海湖的鸟岛，我觉得我们的羊儿肯定去过哈。 对 吧？肯定去过。与沙岛景区停止营业，以保护生态和平衡。 是的，五月的青海气温回暖，青海湖迎来了大量的候鸟， 哗哗的飞， 哗哗的，哎，群寻找不到地儿落脚， 群寻都没地儿了，停车场都满了。 是的，满了。为了维护周边的生态系统，今年旅游旺季，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鸟岛景区和沙岛景区继续停止对外营业。 哦，停止对外营业哈。 对对对。 了解一下青海湖大概的这个概念哈，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也是国际重要的湿地。 是的。 就是什么肺啊肾啊，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是的，大自然之肺。 对，作为水鸟的重要繁殖地，每年大概有6万只水鸟在青海湖鸟岛繁殖，约有10万只水鸟迁徙停留，在青海湖繁殖的像宗特鹅。 你这是哪儿的口音？ 斑头雁。 哦， 鸬鹚。 哦， 占全球繁殖总量的，天哪，瞠目结舌的是60%。 哇，原来这个湿地就这么大的承载量， 好厉害啊！ 停车场老大了。 对 对，据了解呢，目前已经有40种2万多只鸟来到了青海湖， 后续还有4万呢。 对，还有4万。然后互相打个招呼，哎呀，你也来了。 今天这阵挺好看的 啊。是的，斑头雁和鸬鹚互相，哎，你是 哎，我干吃不胖、啊。 对， 过去怎么样？ 过去呢是每年慕名到青海湖、鸟岛和沙岛景区游览的游客真的是络绎不绝。近年来，随着我国环境执法监管力度的不断增加，全社会环保意识的逐渐提升，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为减少旅游活动对于青海湖生态环境的影响，保护青海湖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等有关的法律和法规，于2017年8月29日起就关停了位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鸟岛景区和沙岛景区， 是的， 并停止一切旅游经营活动。 其实大家的主旨也是让这些鸟儿们更好的繁衍生息，不打扰它们，对不对？ 是的。 了解一下，2017年青海湖接待国内外的游客大概是320万人次，目前游客可继续呢，还是可以去的啊，前往青海湖二郎涧景区和仙女湾景区，领略其灵动秀美的风光。 哎，不错啊， 就是别去个地方啊。 是的，是的。 哦，这个地方太熟了。 哇，这个地方真的最近 火爆， 特别的火爆。 火爆。 三亚 怎么了？ 哎，三亚呢是举报旅游市场违法经营行为，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哟。 鼓励大家啊。 是的，看你们谁还敢坑人啊？ 是的，不能宰客啊。 对，记者14日从三亚市2018年从严治旅综合整治工作动员部署会上获悉，三亚市旅游市场违法经营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已经正式实施了，举报三亚旅游市场违法经营行为最高可奖励20万元， 不小的数字啊。 对呀，大家继续举报。 对，跟买彩票似的哈， 是 天天蹲点清巡。 对， 据介绍，办法明确了受理范围和奖励的标准。举报范围、经营线索、受理范围包括什么呢？各位听好了，无证照经营。 哎，无证照经营啊， 雇佣无资质的旅游从业人员，未按所批准经营范围及场所经营的，提供不合格产品或服务，销售商品掺杂掺假，价格很高，违法强买强卖等违法旅游行为，这是包括的很全面的啊。 对对对啊，其中呢这个情节轻微的还是可以视情况给予举报人1000元的奖励，被举报人呢是被停业整顿、吊销证照或者是被依法取缔的，给予举报人15万元的奖励，那被举报人涉嫌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法院作出判决生效后一次性给予举报人20万元的奖励。 对，大家在了解怎么去举报的获得方式方法啊。 是的， 办法明确，群众可 赶紧关注。 采取电话、微信公众号、短信等方式举报三亚旅游市场违法经营行为，采取电话举报的方式12301三亚市旅游投诉热线或者12345政府服务热线，热线24小时 online。 对，那如果要是微信呢、微信公众号也可以举报，关注啊，三亚12301三亚12345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然后还有短信举报，偷偷的悄咪咪的发个短信， 对， 举报人发送短信至0898-889-12301和0898-889-12345。 是的，此外举报人呢也可向其他职能部门如工商啊、食品药品监督局、旅游警察、交通或者物价等部门进行举报，但是各位听好了， 怎么了？ 而对捏造事实、诬告他人或者以举报为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弄虚作假骗取举报奖励的举报人也会办你的 啊。是的，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去处理啊， 不要利益攻心啊。 是的， 马上就要来了，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 World Cup 俄罗斯。 哎，我的天哪，俄罗斯的世界杯现在已经是所有人你看讨论的 焦点 都在这儿了。 是啊， 有时候好想去俄罗斯 啊，打卡打卡打卡。对，世界杯期间呢，俄罗斯将实行特殊居留登记政策，怎么回事呢？ 特殊居留登记政策， 大家了解一下啊， 了解一下啊。据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网站的消息，根据俄罗斯联邦第202号总统令，关于在俄举办2018年世界杯和2017年联合会杯期间加强安保措施的有关规定，2018年5月25日至7月25日期间到访世界杯球赛举办城市莫斯科、圣彼得堡、索契、喀山、叶卡捷琳堡、伏尔加格勒、夏诺夫哥罗德、加里宁格勒，还有萨马拉、顿河罗斯托夫、以及萨兰斯克的所有外国公民。 怎么了呢？ 请注意啊，是所有外国公民，包括持球迷证的这个人，应在抵达之日起1天内去办理 居留登记， 这很重要哈。 对，这个很重要，你必须去办， 对吧？ 对。 那第一呢，2018年5月25号到7月25号来俄的中国公民， 嗯， 咱们啊，同胞们啊， 嗯， 不论您持何种签证、何种原因来到俄罗斯，到访上述11个城市，务必在一天之内啊，办理居留的登记。 哎呀，可是我就在想啊，去了这么多，一天之内，他们这个工作人员的效率， 哎，是啊，对啊， 他能完成吗？万一完不成，这怎么办呢？ 居留登记不是签证，无法在俄境外或机场办理，不能作为出入俄境的许可。 哦，好，那么上述期间内赴俄其他城市的中国公民，应在抵达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办理居留登记。建议您尽早办理，避免拖延耽误。 对对对， 嗯， 如果您是旅行地发生了变化，比如说莫斯科旅行之后又转到圣彼德堡，应在抵达圣彼得堡之后重新办理居留。 咋的，还不能通用啊？ 不能通用，不能异地换证 啊，不能异地办证啊。对， 很麻烦啊。 第四个，这个居留登记的办理程序，这个大家一定要好好听。 好，再听听看。 这可能是觉得有点头大。 再听听看。 第一，外国公民抵达居住地之后，接待方或者本人要去到居住地所在的内务分局办理。 哎呦， 可是我们怎么认识呢？ 对呀，好麻烦呐。 具体分局呢，请这个咨询接待方或者通过所在城市的内务局网站查询。 提前可以查询啊。 希望有英文版。 是的，是的，需提供当事人护照和移民卡，入境时边防发放原件及复印件。其中护照需要复印全部页，包括空白页，并填写包括个人信息抵达声明，内务局提供。好繁琐哈， 这个是内务确实太繁琐了。 内务部门受理之后，发放含有个人信息和受理部门印章签字的居留登记条，应妥善保留保存啊。 嗯， 遗失之后复原发放部门补办。如果啊， 好好好， 如果您在俄罗斯那个酒店住宿，酒店会入住时协助您办理的啊。如酒店未主动提供办理好的居留登记条，请您记得索要，避免以后遇到不便。若您在民宿、公寓是酒店或亲友家住宿，应要求房东啊，前往住区的内务分局办理，就是居委会了啊。 对 对，最后一条，世界杯期间 World Cup 期间，上述十一个市的内务部工作时间可能会适当延长，为了方便大家办理。 然后延长到几点呢？ 对，没说，请您密切关注有关网站信息和中国大使馆的消息啊。 对，所以这个说实话，我个人觉得还是挺繁琐的。 当然也是为了安全考虑哈。 是是是， 以防一切顺利，让大家看到精彩的球赛以及人身安全得到保证啊。 对， 时间来到11:47，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郑阳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走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小手，走走走走走，一同去郊游。走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小手，我们是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好朋友。今天发生的事若没有告诉你， 反正这歌曲呢就充满了对生活美好的期待哈。 对， 这个锦绣二重唱好久没有出现在节目当中了啊。 是， 这声音来自锦绣二重唱啊。 嗯嗯， 听众呢也是喜欢旅行喜欢生活的朋友啊。 是的， 说到花呢，大家是真的是念念不忘花期和花海咯。 是，这个网名就叫做念念的这位朋友说， 念念，哎， 没能去成婺源，但是呢京郊赏花却如愿了。哇，绿油油金灿灿的油菜花连成片。 他并没有说京郊哪个地方哈。 是的，但是一点都不输婺源。 对对对，嗯，毒王者 H，啊 Hermes 春呢， 哎， 谁说的？ 谁说 Hermes？ 春暖花开，正是赏花踏青的好季节，周末一定要去京郊休闲看花。 没错，就赶上一个好天儿啊，那简直是无敌了。 对， 郑丽华说了，今天去北京景山公园赏花，牡丹花期已过，芍药花正盛开，芍药特别漂亮，我很喜欢芍药。 你好， 对， 压两颗。露露同学， 嗯， 每天上班最开心的事儿就是能边走边看隔离带的花。北京月季花随处可见，而且都特漂亮 啊！是啊，我跟你说，我现在我觉得我要吐槽一下京东快速的隔离带啊，现在有点 维护。 嗯，对，需要维护，那个花都秃了。 开心吗？杨洋挺开心哈， 开心、啊。 今天我们要说说，真的是带着我们看的护花使者。 是的， 正阳，欢迎， 欢迎。 谢谢谢谢， 这个好久不见了哈，客套的不说了，今天肯定有很多很多的花期啊，花的种类，花的分布跟我们来分享哈。 是的， 因为我著作的主要是带大家，如果想看的话，还是看野生的花卉， 野生、 就是刚才说的月季啊，像那个大整片的这个 都是人工的， 就刚才说那整片大黄的，如果现在看到、肯定不是这个 野生的 油菜花 啊， 肯定是其他的东西。 是、 对，因为今年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是北京市的园林部门、现在在大量的普及这个本土的野生花卉，栽进了各大公园里面。比如说如果现在去这个北边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里面、然后就有大片黄色正在盛开的这个抱茎苦麦菜。 抱茎苦麦菜 就是 啥啥什么抱茎苦麦，哎呦，有照片啊， 也是一种黄色的 苦麦菜，是 黄黄的， 哇哇哇哇哇， 也一大片， 好漂亮， 然后是一种菊科的北京本土的这种原生的草本植物， 它是不是跟那个油麦菜是一差不多的、 那那油麦菜我天， 正阳胖了，正阳胖了，可能 油菜花是十字花科的、也就是跟我们的萝卜啊、白菜啊，这个是一科的植物。然后我们如果想看好的油菜花，这三四月您还得是去到这个婺源那边， 北京一般往远了走走、 北京周边也有栽的，但是基本上要六七月以后吧、 还有机会、我们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还早呢。 所以现在来北京，包括我们提倡大家看的东西，还都是类似于野生花卉这一类的。 对，奥森现在可以看到这个 奥森，然后包括您现在去天坛，哎，天坛有大片的这个，在东门和北门那个附近有大片的二月兰，就是我们常说的诸葛菜，在这个松林下面有成片成片，就是也是栽植的这种二月兰， 让家人去看看去。 对，因为这种本土的这个植物呢，本土的这种野生的花卉，它的繁殖性极强。就是说只要是有适合的条件，适合的地方的话，只要你这个籽儿靠风媒或者人工传播或者是动物传播也好、它能够迅速的去扩张 撒播开来。 对，所以你今年看见是一平米，明年可能就变了十平米。 我的天哪，这繁殖力太强了。 对，完全被掩盖。 对啊，找到了适合的土壤。 对 对, 对、 而且未来可能在北京的各大公园里面都能够看到和这就是北京本土的野生植物的栽植。会和之前若干年我们看到的公园里都是五彩缤纷的园艺花朵会略有不同。 你发现没有，就是我们的正阳它是有知识储备的。 对。 他看到每一朵花，他从那个他的那个种类。 哪个科哪个纲哪个木， 对 吧， 都非常详细。 菊科 刚说了天坛公园和奥森、 奥森这两个都是很 去看， 很值得去的。 对, 对，这还不属于京郊呢，属于市里面。 市里面， 对，京郊是不是有大的 京郊 多了去了。 京郊现在比较尴尬的是时间有点晚了，然后如果您要是想现在看一些野生陆地的这种花卉的话、有一个地方可以推荐，就是这个中科院植物园的 中科院植物园 就在北京植物园对面。 哦， 这边呢，不过就是它也是收费进去，然后里面有一个宿根的花卉区域，这个里面栽了很多的这种也是北京就是在北京这个属于高山上面然后引种下来引种成功的一些本土的植物。 引种 像一些这个像一些这个黄锦啊，包括其他的地方，就是在北京郊区有的花在这个里面都会有。 哦，就不用去郊区看那意思。 对对 对 对 对。 那其实不管是花期早晚，就是明年还会有嘛，对不对？ 还会有。 每年都会有的。 对啊，不管早晚，我们可是三月末到五月初，这应该是差不多的时候哈。 五月初，对。这个中科院植物园那边的花能够看到五月末大概看到五月末，然后后面一茬就是夏花了，可能中间会有几个月的断档，所以这个时间不过正好是北京这个亚高山草甸这个时间去看花的时候。 亚高山草甸 啊，这专业了， 这是一个概念，因为北京市的海拔是50米左右，但是呢北京的最高峰灵山这边要到2300米，所以在这个区域内呢，我们一般管海拔1000米到1200米以上的这个区域，凡是能够见到这种草甸，就是像这个在高山里的这种大草原一样的感觉，这个区域呢就叫亚高山草甸。然后随着这个植物的就是海拔的爬升，然后植物的种类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说现在你在北京市内你看到的野生花卉，基本就这早春的基本就这个十几种。然后呢 全认识。 这个都认识。 哎呀， 哇， 这个因为喜欢太长时间了， 厉害。 嗯嗯。 然后后面如果你比如说你去到香山啊，它的植被又会有所不成， 稍微高一点， 因为这个区域是属于从这个50一件爬升到这个500多、 600左右。 对对对。然后呢，它就属于北京的浅山地带，因为是北京的第一面山。 哦。 到这个区域呢，已经有很多的不同了。然后您再往上爬升的话，比如我们最喜欢的一个区域是去到这个这个延庆，去到玉渡山这边，就是这个景区的话，它的整个的植被又不一样，因为它的平均海拔到650到700，它的平均的早春的开花时间是五一期间， 好详细。 比如你看我们上礼拜刚刚做完那边活动，刚回来，所以就是那边的第一批的枣花刚开败， 玉渡山， 对对对，然后六月份它有第二批，而且有特别独特的北京原生的一种植物，叫北京水毛茛，是 水毛茛， 是也是一种毛茛科的植物，但是它是那个长在水里面， 哦，水毛 茛开花是把这个花开在水外面，所以如果你这个季节去到的话，你能够看到整个湖面上 漂亮， 一整片白色的开花植物，非常非常漂亮，北京水毛茛。然后它在水下的状态，这个叶片呢非常柔软，就是也是针状的，然后会随着这个水流不停的冲刷，你就会感觉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像小鸭脚、小鸡脚一样，然后在这里面柔顺的飘着， 好漂亮、 哦！原来是这种啊。 对，然后时间再往后推移，我们可以再往北京的另外一个方向走，就往门头沟或者房山这边。 嗯。 然后我比较喜欢去的地方是在六月份左右，六月到八月都可以去。 哦。 这个地方可以好好说说，就是这个房山国家地质公园， 都没有去过。 房山好像这个还是挺出名的。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比较有意思，就是因为百花山。它都属于这个大整个这个区域都算百花山。 嗯， 然后呢，您从门头沟可以上去，但是抱歉，您要爬2小时山才能登顶。 那不用。 对，但是呢，您从房山这边，我们直接一般走的话， 自驾还是走 自驾？ 自驾。 它直接从这个叫房山的史家营乡这边，您直接有一条路可以直接到这个房山这边的国家地质公园。 嗯， 然后直接可以到房山百花山的主峰。 哦， 在那上面也有住宿，也有吃饭，乱七八糟什么都有。而且关键是那边离这个草甸的距离非常近。 哦， 您直接开车就可以到2000米。 哎呦， 就是所以，而且如果不堵车的话，我最快记录1.5小时我就到了。 这么。这还挺， 所以这个感觉就 那个2000米开上去也不麻烦吧？ 大车上不去， 哦， 就是大车我怎么形容呢？就最好是 SUV 是极限了，就是7座 SUV 是极限 了。 哦， 极限了， 对， 哦， 再大点的车，因为它那里面的就是所有的都是盘山路， 哦， 而且这个路呢是有一点像回形弯。 哟，那这个很陡啊， 胳膊肘弯。 嗯，哦， 然后所以呢，你有的时候你在掉头，就是你想拐弯的话，你必须得到前头挑一个大头，然后再回来继续上。 哦， 但是呢，其实上山的过程也很短。嗯，我个人感觉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体验。 嗯， 安全您放心，因为旁边全修着这个水泥护栏的。 啊，那不一定， 那还好。 对， 只是呢，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海拔梯度的一个提 升。嗯， 当你在这个公园门口，大概海拔1200-1300左右，你买完晚了票了以后。然后你一路往上开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周边植物不停的在变化。然后因为在这个北京亚高山草甸有一个特点，这个花儿只要是这个海拔越高，然后它的气温相对不就会越低嘛。 嗯 嗯。 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花的颜色会越鲜艳。 哦，越高越漂亮。 对，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冷吗？ 也。实验关系， 对， 我们这个已经抛出一个问题了哈。 好， 为什么？ 为什么越高花越漂亮？ 对，越艳丽， 对不对？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猜测来啊。 啊，想想啊， 听听我们正阳给我们答疑解惑。 好， 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嘉宾是正阳，马上回来。

今天我们再次感谢邀请郑阳来到节目，欢迎郑阳， 欢迎郑阳， 谢谢谢谢谢谢。 刚刚说了很多专业的知识哈， 是是是， 让我们老说什么隔离带那什么越界事儿，感到一点哈， 感到一点愧疚， 对对对， 但是我还是要吐槽隔离带，那丰满一下。 这隔离带确实应该每年进行一些维护， 对， 因为像现在种的很多的像这种风花月季啊，包括藤本月季，在中间会特别漂亮， 对啊， 真的特别漂亮。 北京的月季从四月能够看到九月，正常情况下每个月都开，而且这种大的杂交品种，花朵五颜六色的，最好看的是北京二环中间现在， 对，二环三环就是双井往劲松那个方向， 非常非常好， 太美了， 是， 这就说 我都想停在那儿， 感觉就是各个区的园林部门好像对这个事情重视程度不一样。 对， 这个京东快速的隔离带啊， 可以开半年呢，四到九月呀， 欢迎有时间去我们大西城看，我们大西城做的非常好， 是不是？ 好，去 中 去 啊，对，那边的房价。然后今天我们说花儿，刚刚说到一个地区是北京郊区房山哈，有一个公园，这个公园就说有非常多可以感受到东西。还有一个，刚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花儿待的这个海拔越高， 它 越 艳丽 漂亮？倒是你给一个答案，你看，你爱花姐 啊，我也是喜欢发的啊， 以你这个感觉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它越往高呢，海拔就高了，温度就低，然后它在这种低温的环境下，它要怎么生存呢？它就要就是绽放出来更多的生命力， 哦、 对吧？所以它的色素分泌的就多，它使得对，它使得劲儿大， 是的， 还行， 对， 还行，这个判断有一些啊， 有一半道理 啊，是 说另外一半， 其实说这开花使劲开花这都是对的，然后但是呢，就是温度低也是对的，温度低什么就低呢？昆虫就少，昆虫数量就少。 海天敌， 不对，没有人给它授粉了， 没有虫昆虫给它授粉了， 那一面，对对对， 所以它必须 开得更漂亮。 对，第一是靠花朵的数量，第二是靠花色的艳丽程度，靠这种来吸引这些昆虫来给它授粉， 夺目。 选我， 那蝴蝶飞不上去了。 给蝴蝶累的，哎呀，实在不行了。 因为其实对这个，我让我再乐会儿。 蜜蜂，你是干嘛呀？ 对蜜蜂说：“哎呀，老铁，我实在上不去了。” 你看，前人三项赛。 因为其实，在这个，如果我们去百花山上面，你会看到昆虫基本都是小型的，然后一些小型的金龟啊。就是一些小型的金龟子，塞金龟啊，丽金龟啊，都是很小的。然后上面有小天牛，然后包括蜜蜂啊什么的，胡蜂啊也都小， 轻是吗？身轻如燕，才能飞上去。 是， 就是主要是 蚊子肯定是能飞上去的。 这边的就是你会越发现，海拔越高，这个昆虫的个体越小。 哦， 这个是一个生物学的特性。 哦，海拔越高，生物个体越小。 对呀， 对， 它承受的压力越小。 对，主要是这边主要还是体现在昆虫上面。 好， 因为这样的话。主要是尤其在这个亚高山草甸，在百花，在这个房山国家地质公园，也算就是百花山这里面，它每年的植物生长期是几月？从大概四月末左右才开始。您四月初，抱歉，您上不去，还没开山呢。您五月的时候，五一你上去，可能你看见还是半黄半绿的这么一感觉， 不是很好看。 对，但是你到现在这个时候，五月十六七号吧，它第一批草花还没算正式开呢， 还没有。 对，就是第一大批特别艳丽的草花，您必须要等到五月二十号以后到六月。出这个时间才最好，对，才最好，因为它平均海拔太高了。 你说这个时间多重要，大家好不容易暂时去了一个，咦， 对，这什么东西， 怎么这么慌，对吧？ 对， 时间很重要， 时间和海拔很重要，去的地方很重要。 对，因为其实在北京周边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像紫花地丁，就像这种比较常见的紫色的小野花。 哦，我知道那个特别小的， 特别小，长一丛， 就跟薰衣草的颜色一样。 对对对， 跟那个跟薰衣草感觉比薰衣草还要深。那个是北京三月下旬就直接会开放的这种第一批的野生花卉， 首批的花魁。 对 啊， 但是在山上面，大概在六月左右，这第一批的这个。双花黄锦菜第一批才开，是 黄 色 黄锦菜， 黄色的一种锦菜，很漂亮，而且是亮黄的这种， 我喜欢， 我喜欢生长， 最喜欢这种各种好看的颜色。 哎，我最近在我们就是那个小区里面，包括在其他的地方，发现了一种花，也是蓝紫色的，它是四个瓣这么大，大概一朵，然后 鸢尾吧。 那叫鸢尾，是 鸢尾，那是人工栽植的鸢尾。 鸢尾， 哎，还真是， 这个鸢尾是人工栽植的，算野生驯化种。然后呢，它我个人感觉非常喜欢鸢尾，因为它的花型非常规律，然后叶子像剑一样， 就感觉叶子像剑， 它就是四个瓣儿、它绝对没有什么绝无旁逸斜车 鸢尾、 因为在北京的高山上面也有一种鸢尾，但在北京的话要七月份才开，七八月份才开、但是那种野生鸢尾就属于您到了百花山上面，就您到了这个房山国家地质公园上面，您走到草坪里面可以找到。 也是跟高度有关系的是吧？ 跟高度有关系， 肯定更加的蓝，更加的紫。 而且如果要从六月份左右您上到这个山上面，主要找的是北京比较珍惜的一种野生花卉，这个大花芍兰，但是现在数量已经非常少了。 大花芍兰 啊、是北京的一级保护植物， 我 一种兰花，因为北京总共才22种兰，我拍了16种了、 厉害、 哇， 差六种拍不到。但是在那个就是在这个百花山顶上，就这边如您比较能够轻松看见的、最起码能够看到是大花芍兰。但是呢， 它是很大的一个花吗？兰 花很大，花有这么大吧？ 哎呦，好好保护它，千万别采摘。 对，真的是好好保护。因为在我们很多年前，大概六七年前去的时候，上面数量非常多，这种大花芍兰一簇一簇的，可能你会发现一大簇就是几十株。非常大的一次。 行，你出来吧，朱彤，你问。 能不能出来？完了没？那没打开啊，帘子掀开。马戏团嘛，这。我就想问哈、就是我这个老人呀、对这环境很重视啊。我呼吸的味道啊，我生活的海拔哈。 对对对。 为什么就问个问题？替个环保问一个哈。为什么你个大花芍兰、这个品种越来越少了？为什么？是因为那个昆虫上不去，还是因为人为的破坏？ 人家没开的那么高的地方。 我个人感觉主要是人为破坏。 你看看， 主要是人为破坏，因为它在上面有几次大的这种变革。首先就是我们在2011年、2012年去的时候，满就是在草甸上，我们知道阳面就是被阳光照射的地方，全都是。 哇， 你都能够看到一簇一簇的。 2012年哈， 对，2011、2012年很多上面，但是随着2011、2012年，我们因为每年都上去， 都得 每年上去以后，你会发觉到去年为止，我们在上头就找到了一株。 太 小 了， 然后后面就都没有了， 心碎。 这个就特别心碎。然后现在仅有的一些是保存在这个一些林，就是在它高山的这些桦木林下面的， 其实、就是、 还会有一点点。 其实这个东西很简单，周彤，你也不要难过哈。就是我们提高个人素质，人去的多了之后， 因为好多人其实对 他也不懂这个名贵， 对他真的不觉得这个很珍贵，然后摘了，哎呀，对对对。我小时候就爱这样，就是那个路边的小野花，就看着什么，哎呦，我就觉得好看，然后就想摘下来。 对对对， 所以这我们自己看着比较心疼，因为这个亚高山草甸它的植物只能长三个月，剩下的九个月左右全是属于这种黄了吧唧的，全是枯死的这种状态。 哎，你能了解一个爱花人的心情吗？一二年满山都是，一线就一株。 对， 哎呦， 所以现在就是 很难过的， 很头疼这种问题。因为每一次我们上去的时候，见到别人乱踩都会制止。但是呢，这种行为呢，一个是满脑袋带花拍照，还有一个是一把花束献给妈妈，献给谁。 对，但是你 这种行为没有，我们只能是尽量的去制止。 但是你想，毕竟每就是你以个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 这又不是个花店，这是大自然，你随便踩鞋这个事儿，你精神上受到的摧残。 啊，是啊，人家小花的悲惨的一生。 您说 相关部门也立一些东西，但是也没有用， 立了没有用。包括现在这边上面上的管理设施很好，你不许下栈道，但是依旧有很多人在下栈道。然后，但是下栈道确实危险， 对， 因为这个上面有中介妇，有北京市在生活最高的一种蛇类。就是基本上在海拔2000左右还有呢，一种，而且是一种负压科的蛇， 毒， 怎么把这些蛇驯化一下，就立起来，跪下来， 所以彼此的去良好的去。 在这边也给大家提一个意见，如果您去到百花山山顶的话，一些石头特别多的野的地方别去， 有可能 这些短尾蝮都会待在石头特别多的这个地方生活，它喜欢钻石缝，然后平时呢早晨起来或者上午都喜欢在这个大石板上晒太阳，把自己的身体晒乐，因为他们终归是变温动物嘛。 对， 所以这个是相关存在的一些危险。但是另外呢，就是说，如果大家运气好的话，您仔细去找找，在6月份、6月中以后，能够找到非常漂亮的大花芍兰。 哎呀，好珍贵呀、觉得好。 好珍贵，就赶紧保护起来吧。我觉得这个在这儿也是呼吁一下哈，就是我们还是得提高个人的素质。对。 另外呢，就是在这上面，在整个的六月份，您上面看到的这个白桦木包括黄桦木、就像这几种桦木在上面都是非常好看的、因为它这个就是叶子刚刚长出来、翠绿翠绿的、非常漂亮、而且在 在这个林子下面的这个区域，现在也是属于我特别喜欢闻那里的味道。 哦， 就是我喜欢在野外，主要是因为喜欢那里味道。 哦， 当我刚进山的时候，我一闻到那种泥土的，就是 开心， 不是腐殖质的味道，就是去年、前年、大前年那土。散发出来那种有点腐香，别人可能觉得腐臭， 对对对， 就是那种味道， 发霉的味， 我会觉得是真正进入这个森林的环境， 原始的部分， 原始的部分，然后会让我特兴奋。当然了，如果您要是 博物爱好者， 对 专家，对， 您要是一夏天，比如说我从六月到八月，我一直在去了好多次百花山，就是包括去到这个地方，您能够看到多少种野生花卉，40种以上。 哦， 我们光六月您简简单单去一次都能够看到20种以上。 哎， 我的天哪，这百花山简直这么一说的话，太 全都是野生的。 哦， 包括和我们吃的这个黄花菜啊，这种关系比较近的，但是那不能吃的，像那个这个一些萱草啊，这个在上面也都是有的。 哦， 除此之外呢，就是但是还有另外要说的，就是在这个高山草甸上面林下有很多的这个剧毒植物，所以大家也是要小心 剧毒。 所以这个就是说的是不要随便的去摘野花。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您摘了以后，这些植物的枝叶，就是它分泌出的这些枝叶，或者破损以后流出来这些汁儿，沾到你皮肤上你就过敏。 哦， 比如说在上面有这个一种叫高乌头，包括北乌头。 北乌头，高乌头 也是一种毛茛科的植物。 好看吗？ 挺好看的，开出来一串一串的。 哦， 就有点像这个，说好听点，有点像这个豆子的花一样。但是呢，其实它的毒性却非常大。曾经在2000几年的时候，有游客误采这个北乌头，然后回家当野菜吃，吃完了以后集体食物中毒，去医院，因为毒性非常强。另外呢，在上面还有很多珍稀的野生花卉，比如说银莲花。 哦， 银莲花六月也是花期，还有金莲花。 哦， 金莲花七月。但金莲花在北京周边被采集的非常厉害，主要是因为它在炮制以后啊，有一定的这个 药用，是吧？ 药用，但是其实也是毛茛科的。从我个人角度说，如果您要是生着吃这金莲花，您就无异于是也是属于一个慢性中毒的过程。因为凡是毛茛科的植物，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毒性。 毛茛科， 对，所以如果您处理不好，我建议就是您不要轻易的去摘这些花。 现在呀， 对， 我还得说两句啊。 对，你这个搞中医的，你说 现在不是有个小 APP 吗？ 啊，小 APP 拍个照片就吃花嘛。 嗯， 我觉得普及在广大爱花者的一个心情。 对， 就是这个花它有什么的特性，是否有毒，它也写得很清晰。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好的。 哎，希望大家呀，就是在采刚要去采这个花的时候，听我们节目一个警示。 对， 然后呢就爱护它们。花也跟人一样，都有群体。 我觉得这个你就是我们要是用这种小 APP 可以去扫一下，是吧？哪个是婆婆丁，哪个是这个药用的金莲花，你还是得分清楚。对啊，对，婆婆 丁 是可以挖的。 北京有一种叫婆婆娜。 对对对。 是可以吃的，是吧？ 可以吃的野菜。 哦，对对对， 婆婆 娜好熟悉婆婆丁。 因为其实在北京真正的这个好多的食用植物啊，就是食用野生植物，基本都在低海拔。比如像公园里面有的，我刚才说那个包菌苦麦菜，其实这个在它刚长出来的时候是一种食用植物，但是呢，您在公园里您就别挖了，那个影响不好。包括我们常说的蒲公英， 土松一天， 对，其实就是蒲公英。 蒲公英、二月兰， 二月兰 又叫诸葛菜嘛，原来也都是有历史和有典故的。就诸葛亮原来用它来进行给军队吃了以后救了他的军队。 哦， 然后另外呢还有很多的这种北京。都在低海拔的有一些小的这种野生的植物。我最知名的啊，荠菜 真的特别好吃。 而且荠菜这种植物是在 荠菜包子， 对，荠菜包子很好吃。为什么好吃呢？因为这种植物的这个叶片里面含有脂肪，所以它的这个口感会非常好。 哦， 脂肪， 我的天哪， 荠菜里面有脂肪， 居然有脂肪。 我考你个问题 啊，你说 你知道什么样的蔬菜脂肪含量最高？我们经常吃的一种叫 经常吃的一种蔬菜， 扁豆。 扁豆，哦， 扁豆也是有脂肪的，非常高的脂肪含量。 我的妈呀，怪不得扁豆焖面那么 油，好吃啊。对啊， 所以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摘公园里的花。 对， 比如说那是您说我生活在郊区，我家里面后面一秃山， 可以 适当采取， 适当。 但是呢，您要保证这片地方确实没有人来过，给您这撒这个撒各种的药剂。 哦， 因为现在在北京的园林系统，为了防治很多的这种害虫，一些是树干害虫，还有一种像天目毛虫这种害虫，就必须是撒这种药。 没有办法。 而且我们的正阳除了是植物花卉，他对昆虫那是相当了如指掌。 那当然了， 对吧？对，所以是看到一些昆虫的时候，大家也不要去碰那些小孩子呀。 对， 看到花，看到小昆虫，一碰手肿了，一碰 他那个 有可能 小虫子上面都有毛毛。哎呀，真的是大家要小心啊！这个野菜挖野菜其实是一种乐趣，但是适当的采取，你不能说把这一个山你都挖秃了吧？ 别过，别过度哈。 所以就是为什么给大家推荐百花，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房山国家地质公园，主要是因为它的花期的，野花的可见度会非常高会非常高。就是如果您去的时间对的话，就是满眼花海，因为在北京可以看到满眼非人工栽植的花海的地儿，基本就是这儿。 这地方人就会多了。 而且真正您看到的花海不是在草甸上面，为什么呀？就是刚才说过了，因为草甸现在被人为毁的厉害，所以真正看到的都是在林间，您会看到五颜六色各种各样的花全在开， 太棒了， 非常漂亮。 珍惜这个眼前的景色吧，别让咱们自己给破坏。 对，而且您想看到北京比较好的银河、星空、城市的这种 在哪里 光影，都是在这个百花山顶上。 有这个地方好 哇，百花山真的 是 无敌了。 上面有很多的有民宿啊，包括也有一些酒店什么的，全都有。 就是冷，多冷。 晚上我穿 现在去， 晚上我穿一个薄的冲锋衣，里面一短袖我受不了。晚上大概现在啊，现在晚上应该十度以下吧。 房间也挺冷的， 还十度以下 呢。对，到六月中以后的话，估计晚上十度左右吧。白天最热的时候能达27-28度，30度也有， 温差有， 就是温差极大，而且风大。 风大越高嘛， 对 对， 所以您在上面可以踏踏实实的看北京的雾霾， 还真是，哎呀，一览众山小， 看得很清晰哈。其实我们在这个说到花，除了赏花，很多爱美的朋友喜欢拍花， 对 对。 正阳来了，咱不能说不说拍摄的事儿哈， 是 这个拍花，正阳有什么就是简简单的那些小技巧，我们可以瞬间 get 到，可以提升照片质量 啊。 一个是 换手机，那当然不是， 换手机不 拍花的话。一个是您别拍太小的花儿，比如说那个一两毫米的，您就别拍了。 对，我就曾经是拍过一个，就像地刺一样的高度，我真的是跪到地上，但是拍不出效果呀。 因为手机的对焦系统，它默认的是在您那个就是基本是 平价距离之内， 我们叫测光方式，或者叫对焦方式，它是平价测光。它测光就是它那个对焦的范围，基本是您屏幕面积的最起码1/3以上的面积。所以如果您要是拿一个一两毫米的花，您在那儿比划，它真拍不着。 拍不着。 最起码那个花啊，我个人感觉要在2厘米以上。 2厘米。 而且呢，您最好让这个画面尽量离得近。就是因为比如说，如果我用 iPhone 的话，那我的最近对焦距离可能有个5-6厘米就能够达到这个 5-6厘米。 对，您别不舍得弯腰，您别不舍得把这个膝盖跪下去， 对 这么去拍， 是 就是必须得是离它足够的近。 好嘞， 另外呢，如果还对不上焦，还有一办法，您把您的手对在后面，就是和那个花平齐，这样的话让别人帮助您点一下这个对焦点，点到花身上 就好，就 OK 了。 对，然后您自己呢，非常快速的撤离，非常快速按下快门， 有。 就可以拍到了， 我的天，小技巧， 因为你的手的面积很大，这是可以保证拍到的。 是的，是的。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您可以带一些小的补光设备，就是小的这种柔光灯，小灯基本啊20-30块钱一个， 是不是可以用？就比如说道道的手机也可以打个灯给我，是这 可以，都是相互补 光， 因为补光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呀？让您前景更清晰，我拍的花更清晰，背景可以稍微暗一点，因为这样的话视觉效果更好。另外呢，还有一些小技巧，就是说您适当的使用一些这个后期软件。做一下图 修一修， 对对对，简简单单的把它亮度，包括您老 亮度是要提升还是降低？ 亮度一般不一定，这个看您拍的情况。就是还有就是拍摄的时候千万别拍亮因为如果您对着一朵白色的花，您拍的时候如果您不把手点到那个花的花，就是点到花瓣的地方进行一个这个区域的测光那您拍出来的照片肯定是糊的，就是整个的花特别白因为这个白色对于这个就是手机的相机默认来讲的话，它正常的曝光不会选择这个花，而是会选择周边的环境因为它的颜色太绝对 了，一个是纯白，一个是纯黑像这种情况下都要点一下这个您要拍摄的区域，这也是一个好习惯。 小知识点， 对，小知识点。 另外还有就是手要抖，不， 手要抖， 手要稳，手要稳。 要问， 把隔壁舞蹈叫出来吧。 对，哎，这个哈。 还有呢，就是您别拍一张完事儿，您多拍几张，因为很有可能你拍一张会拍虚，但是你多拍几张，有一张实的，剩下您可以删掉。 留下，对对对 对。另外呢，就是在后期制作的时候，把饱和度提上去。 哦， 因为饱和度高一点的话，会显得这个花朵的颜色更好。 好的。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啊，就是尽量能在阴天拍花的，您别在大晴天的拍花。 啊，我还以为在大晴天拍花会很好， 不好看。 这一天可以拍。 雾霾永远可以拍。 哎， 对， 问我们的洋洋，就是周驼也问的问题，我来替你问他，写个条给我， 你 拿过来。 说说说， 哎，你问，哎，他说。就是有时候在室内拍花， 对， 是白色的光打到花上好看，还是黄色的光打上拍上好看？ 像手机会自动校正 哦， 然后也可以通过后期的软件把您的这个白平衡黄和这个蓝之间可以自己调节， 对对对对 对 对 这个问题不大， 哦、是吧？ 对， 因为那如果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说 就是比如说像开那种桃花或者是在树上长的花，一簇一簇的，是单个挑一朵拍这样效果好，还是说大面积把这一整棵树都拍上 好？比较好的办法是您看这个花是怎么、怎么开的，它是比如说如果桃花的话、它是基本都是贴着茎干开，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可以取一段茎，然后把、把这个茎呢是怎么构图呢，让它成一个对角线， 哦， 然后花是这么开的，就是沿着这个对角线的角度去找这个构图，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会显得非常平衡，不像一个人单脚站着，而是双脚站着。 哦，对，还真是。我说我拍着一个粉棍 儿。你说那个我们的郑阳天天翻看我们这些不是专业的朋友圈拍照片的时候，他那边上的表情很复杂， 复分， 拉黑。 不会，我修了以后给你们发过去。 你看有一个摄影师的朋友，有一个内心有爱的人， 对 啊，大家分享嘉宾能感觉出来哈、花是漂亮的，眼前的风景是值得我们去拥抱，但是你如果再破坏人为的话、这个景色会消失掉的， 是的，所以我们真的在赏花的同时也要保护他们， 爱花护花使者， 对， 从每个人做起哈。 是的， 刚刚说了这个国家地质公园哈，就刚那个方式， 对， 那个 方山国家地质 挺长的花期，大家可以 百花山一定要去， 对对，但是要保护环境哈， 没错。 反正现在是5月16号哈，5月底，对不对？ 5月底左右就非常好了， 对， 可以去了啊。 下周末和下周末都可以哈。谢谢我们的有爱的郑阳，谢谢， 谢谢， 好，谢谢， 谢谢阳阳， 身体健康， 好的， 万事如意， 好， 家庭幸福，事业有成，等等这些都送给他啊。 好的， 也祝我们的听友时间去看看郑阳推荐的花朵。 好， 我是周准， 我是导导，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幸福时， 像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夏，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的，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全世界背离，风吹了雪花，吹白我们的头发，当初说一起闯天下，你 一起。现在我